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。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到目前为止，对我来说真正意义上的暗恋只有一次。初三的时候，喜欢班里一个成绩很好的男生，还是班长。他人很高，瘦瘦的，数学特别好，人笑起来有浅浅的梨涡。大家都是穿校服，但他穿着白色的校服 T 恤，显得特别挺拔清瘦。虽然我妈一直觉得他长得不好看，但我还是喜欢他。他成绩很好，我成绩也不差，但不算拔尖儿。他坐在好几个大组的中间，那时候班级的位子是轮换的，我一个月有两周可以坐在他附近，有一周可以跟他坐同桌。他一点都不知道我喜欢他。是啊，看起来一点都不像，很少说话，也不会找机会跟他说话，只有问题目的时候会跟他聊几句，都只是关于学习。我数学不是很好，但是语文常年考第一，又是英语课代表，但即使这样，他也很少会问我问题。我还没有那么好的成绩，能值得他跟我一起谈论学习。我很喜欢他笑起来的样子，有狡黠的目光。他的手指很长，但印象里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拿着一支笔。他的字清秀漂亮，即使是他用过的草稿纸都有着好看的涂鸦。记得有一次体育课上完，他突然在接下来的数学课上跑到后面去涂。我们初中的体育课还是挺糟践人的，我听到他呕吐的声音，好像时间停止了一秒。我忍住没有回头看他，我并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喜欢他，那样太羞耻了。我只能拼命努力地学习，期待着有一天他用看对手的目光看着我，期待在他的眼睛里我有资格与他平起平坐。我写过信给电台，在他生日的当天点歌。我在信里写，希望经过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，希望他与我擦肩而过时能感觉到我微妙的心情，希望他一直一直这样干净地生活在我的视野里。他写过一张请柬给我，那么碰巧班级活动分给好几个班委写，我的那张是他写的。我看到自己的名字在他的笔下活泼地流动着，闭上眼睛我都可以想象他歪着头认真写着的样子。那张请柬被我放在了枕头下面，每当我无法坚持，每当我感觉很苦很累，我都会拿出来看，然后告诫自己我不能输。那样单薄无能的我，唯一的机会就只有站在领奖台的那一刻才能与他离得更近，让他用惊讶的目光打量着我，让他发现我，让他知道原来有这样一个女孩与任何人相比都绝不逊色。我那渺小又强大的自尊心支撑着我走过写小说的日日夜夜，咬牙做题的时刻，忍耐着不透露任何声色，只为了毕业的那一刻让我有资格可以对他说，你知道吗，我一直都喜欢你啊，我喜欢了你那么久，你知道吗。 穿过运动场让雨淋湿我羞涩的你，何时变孤寂，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，我忧郁的你有谁会懂你， 什么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懂永远，我不懂自己爱是什么，我还不知道谁能懂永远，谁能懂自己。 听到你的名字会突然变得沉默， 自一个人在夜里的时候，会想你，想到失眠。我总在问自己，为什么还坚持？可能没有答案，但我只知道，放下你，我做不到。也许你不是最好的那一个，也许并不是最适合我的那一个，但我知道，遇见你，我便不想再无聊任何人了。这也许是我能给予你的最认真、最固执的坚持。你不需要给我任何答案。我说这些话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还坚持着当初我想要坚持的。只是想让你知道，在你身上，我不想留下任何遗憾。只想让你知道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习惯你走路时，鲜花一箩筐，你偶尔沉默，他就会知道你有心事。习惯你嬉皮笑脸，不正经，你一严肃，我就会觉得你不正常。你知不知道，我真的想和你有很长很大的未来，很想把所有好东西都给你，很想肆无忌惮地爱你，很想每天跟你在一起，很想你不开心的时候我都可以哄你，很想你也同样可以赖着我，很想你记得承诺，很想你可以像我信任你一样信任我。我很想陪你走完你的一生。你不知道我本来脾气就不好吗？你不知道我一直很讨厌被忽略的感觉吗？你不知道我总是把感情看得很重要吗？你不知道我只是跟在乎的人发脾气。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我占有欲很强。你不知道我本来就是疑心重重的吗？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我馋的只是我认为你不会离开我。你不知道我会觉得游戏没你重要吗？你不知道我听到你说你很忙，我就想哦，呵呵。你不知道我闹分手是想让你多在乎我吗？你不知道我为你远离了多少人。你不知道你回信息特别慢的时候我都不想说话。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你。 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，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带你坠落至极，很靠近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我却没捉紧你。 飞行，

却没有想到，我也不知道怎样去妥善安置这些成长中的情绪，又或者说一切本来就只是我的自以为相似而已。那个年纪的我渴望有一个安定的人在自己身边，却忘了及时换成我，也不会接受一个莫名闯进自己生活还企图留下的人。我本是个理智的冰冷的人，也在这关口着了火，去了又回了，见了又散了，没什么结局不结局。要是说在不在一起，那自然是没有在一起，但要说结束没结束，我只能说哪有那么快。相遇很短暂，是缘太浅，告别之后的想念和辗转反侧都已经和你再无关联。我们在彼此的生命里将只是曾经的一个点，一个符号，甚至很难再充实成一段故事。而我用时间把这段过往冲刷了一遍又一遍之后，也终于默认了这些无可奈何，还能说什么呢？也许在你成长中的某一刻，我们确实曾经相似过，但时间终究将你变成和我截然不同的样子。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对于前任，不祝福也不诅咒是最好的态度。我们没有在一起过，那我还是希望时间能让你好一点，也让我好一点。就算你我的好将再也无法没有关系，也无所谓，你依旧在长大，我也是，我还可以继续做那个自由之上的浪子，心里留着你并不需要的第一顺位。而事到如今，我也终于可以学着过来人的口吻，确定地告诉自己，缘决定是否相遇，饭决定我们是否在一起。我成了自己口中的有的人，而你是我有缘无分的爱人。 想左想右向前看，哎呀，怪奇怪。

是有温度的，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我是程一，下周末九点，程一电台继续温暖你。晚安，好梦。 明天该去哪儿啊？ 时光，时过境迁。